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50集。江晨知道自己的狗脾气不容易和人相处，方景行平时对他有多纵容和体贴他也清楚，他不讨厌不反感从未有过的纠结，且不太想选拒绝，既然如此不如就试试。方景行呼吸一紧，努力克制住了拥抱的冲动，握住他的手。 我不会让你后悔的。 我做的决定不会后悔。 方景星嘴角的笑意压都压不住，他没有问他的想法，而是坐在这里陪着他，过了半天才从这股巨大的惊喜中回神。 我能问个事吗？ 不能。 你还没听是什么事儿呢？ 我还用听吗？ 我就问一个问题。 我没打过守城军。 然后呢？ 你说的一个问题。 然后呢？这三个字就是我的问题。 然后我就跑了。 方景晶顿时失笑，履行约定没有再问。几个大花裤衩在他们聊天的过程中跑出了视线范围，二人便也从屋顶上跳下去，一起去看热闹。江晨走了两步，终于说道： 我以为跳河了，他们就不会再追我了。 方景行想想他跳河后，守城军也跟着跳河，双方一前一后在流光河里游的画面。 你可以再爬上来啊。 江晨沉默，方景行看着他。 你去一次性引上五个守城军再跳河试试。 方景行还真没有试过，玩家闲着无聊倒是偶尔会打打守城军，可基本都是被当场弄死的下场，没听说过溜着他们跳河会有什么后果。 他们难不成会合伙把你往水里按？ 你去试试就知道了，我给你鼓劲儿。 方景行点头，陪着他看完裸奔，便见他到了下线的点。他道了声晚安，回小号和几位主播会合，给粉丝连发了好几个红包，惹得粉丝发了一堆问号。他没有解释，去竞技场打到11点半，这才下播睡觉。一夜无话。第二天，两个人上线碰面，方景行趁着早晨，主城人少，把人拉到了桥上。 怎么？ 我试试。 来真的？ 真的。 江晨想想那个画面，又想想好歹是自己试用期的男朋友了，把人劝住了。 我告诉你啊，他们只有一个人在水里面追，剩下的都在岸上追。 那也还好啊。 江晨看他一眼。 你见过叉鱼的吗？岸上那四个一边站两个，一边跑一边拿着武器往水里扔，扔得特别准，我就被那么弄死在了水里。那天还是晚上，人正多。 好像是挺惨的。 一句插鱼，方景行一上午的笑料都有了。不过自家风影室的脾气不好，为了可持续发展多问点过去的事儿，他努力忍住了。江晨看了看他， 想笑就笑吧。 你怎么一口气赢了五个守城军呢？ 好奇。 这真的是什么都玩啊。 想到从今以后人就是他的了，方景星心里就像化开了一块糖，单是看着这个人就止不住的高兴。 还干过什么？ 多了。 他站在栏杆前，望着波光粼粼的流光河。 后来打比赛，就玩的少了。 他们那时都是新人，年纪相当，突然在游戏里遇见，便觉得有缘，因此每天训练完就凑在一起玩，什么事儿都干过。幸亏粉丝不知道他的小号，所以哪怕他当年惨遭围观，也没人扒出那人是他。然而架不住有人爆料，他想起某个姓唐的就手痒想开仇杀，问道： 昨天的帖子有人上去说我的事情吗？ 没有，昨天最热闹的是裸奔和肉点。 玩家们也是真皮，给几位帮主把牌面弄齐了，截图和视频什么都有，竟然还有现场应援，看得人们哈哈大笑，都说陈星应援的会玩。 肉点是什么结果？ 方景行在帖子里找了找， 飞星众目揉到了顾问，白龙谷是信天成和昭慈，柳和泽是穆家索和镜中人。 江晨点头，等着看他们后续还会搞出什么事儿。二人在桥上站了一会儿，继续清主线剧情。等江晨有点烦了，便去接情侣任务。运气不错，他们这次又排到了帮 NPC 魏佳晴的差事儿。江晨望着那一男一女跑进屋，来到栅栏前想了想，先把盆放在了一边，这才放狗咬人。二人等着人狗大战打完，看向赏金猎人。赏金猎人披上衣服来到门口，大概是测到他们没有做任务，换了说法： 就不劳烦你们喂鸡了，我自己来吧，今天不方便接待客人，改天再来。 他说着把门一关，再次将他们关在了外面。任务又失败了，看来做完一整个十环没用，做的那几个主线剧情也都和挚爱无关。 难道是支线？ 游梦太大，故事也多，除去几条大的主线剧情，还有无数支线剧情，真的全清掉会很麻烦。 不干。 那只能找人帮忙了。 首先要考虑的对象就是如意的人，现在是工作日，除了少数几个大学生，其余的都不在。二人等到晚上，见人们陆续上线，在帮会频道发了消息，告诉他们想打隐藏剧情的来帮个忙。片刻后，如意的人赶过来和他们会合了。这是自昨晚过后他们第一次面对面的见两位大佬，虽说已经在频道里恭喜过了，但还是当面说了一遍： 恭喜脱单， 百年好合。 什么时候喝喜酒啊？ 大写的羡慕。 哎，我也想脱，脱什么都行。 脱发 没问题啊，我这张脸光头也帅。 乍子难得没跟着发表看法扔个脱肛，而是盯着安明氏。 大佬给句实话，是不是方景行？ 哦，对。 即便已有心理准备，听到本人亲口承认，勾胜他们还是有些小激动。 我昨天还看了几眼直播，正赶上你回来发红包。 我看过你的比赛现场。完了，帮会颜值前三的位置要保不住了。 行行，剧本就没有你。 所以青颜是妍妍吗？是吗？是吗？ 阿义。 是的。 一群人便又疯了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